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个头就是离开地平线那边的，是不是？所有星座其实都是的，即都是有一个咁嘅，我哋叫做即上下嘅位置 orientation。但大家稍微用少少嘅想象力同埋常识，已经知道喺南半球睇咧，原来呢啲星座全部系倒转嘅。倒转即系话你熟悉嗰个猎户座咧，个头系向地平线，嗰对脚咧就撑上天。所有星座都系啦，即系你所有熟悉嘅星座咧，你最先去南半球睇星座咧，你系好唔习惯不得已咧，你系好有一个强烈嘅冲动咧。 攞塊鏡， 鏡又唔得，黑掹掹都睇唔到。你係扭轉個身，禮轉個頭，最好就係倒樹衝。咁嚟去睇啊！咁我冇咁本事啊！我唔係嗰啲 gymnastics 嗰啲咩啊，係嘛？我就唔得倒樹衝啦。咁你硬係好唔慣嘅，又是譬如獵户座咁啊，腰帶下面有把寶劍啊，咁把寶劍梗係向下垂噶嘛。但係佢而家唔係嗰把寶劍，係向上指嘅。咁你邊係過癮嘅啫？咁但係講真，對我嚟講梗係唔陌生啦，因為我1994年尾到1998年尾咧。我就住咗澳洲嘛，喺 Sydney 嘛，咁我4年喺后花园睇星嘅经验，咁我就已经知道晒嗰种唔过瘾啊嗰种嘅嘢噶啦，咁你一定要接受噶啦，系嘛？当然你睇月光啊、金木水火土啊嗰啲梗系冇问题啦吓，咁、啊、但系咧，但系睇星座系好唔过瘾嘅，咁但系即系我都尽量啦，我一早就已经上网啊，就 download 晒所有嘅星图啊，又印晒出嚟啊，咁啊带晒去就派俾嗰啲团友啦吓，啲、啊、朋友，咁咧就教佢睇星。咁但系哇，真系咧，其实最精彩都系嗰个 farm stay，、啊、即系就系喺个农场嗰度，因为喺农场咧，佢真系即系我同我屋主讲咗啦，我话、哎、我哋想睇星啊，咁夜晚咧我哋尽量熄晒灯，咁佢冇所谓，咪由你熄咯，即系佢又唔怕你，系佢都农庄嚟啫嘛，佢间屋其实系摩登嘅屋嚟噶、嗯，不过一层嘅单层屋。就係好大嘅，咁有四五間房嘅，咁我哋就12個人分開住啦，咁樣啦，咁佢係但係即係氹氹框係冇嘢遮擋嘅，我都話啦嚇，喺個小山丘上面嘅，即係咁你熄咗間屋嘅燈咧，真係隔離左右咧，你望到好遠都冇燈嘅，呢個好難得嘅，你知啊，因為最大問題就係話你好嘅地方，你郊外有時都有街燈啊嘛，就算遠處嘅街燈咧，其實都好干擾嘅。咁但係佢咧，佢根本就冇街燈嗰度，因為佢成個農莊好大嘅。咁就而且嗰我哋住咗兩晚都好天到不得了。哇！一出到去咧，就滿天星斗咯。咁滿天星斗，咁我教佢睇星啦。但係其實第一晚啊已經犀利啦。啱啱開始齊集啲人誒睇星，食完晚飯出嚟咧，但係都要好夜嘅，因為佢夜天黑啊嘛，夜天黑。咁但係竟然一睇冇幾耐咧，一出嚟個個就哇大聲一叫。原來哇！我真係緊緊亦都講一次睇，原來有一粒好大嘅流星，就應該係屬於我哋叫火流星，叫 Bolide 啊嚇，即係 meteor 嚟嘅，係 meteor， 但係即係大嘅 meteor， 我哋有個名叫 Bolide， 就 Bolide。佢咧佢唔係垂直喎，佢係差唔多打橫過咁滯嘅，接近打橫嘅，就啱啱喺我哋望嗰個方向啦，喺我哋面前，即係當然好遠啦，但係打橫過，哇！光到不得了嘅。 嗯， 即系直情系，即系唔系话诶，我哋平时睇嗰啲流星咧，就一条好幼嘅线系，噗一声就过。咁我咧之前我仲咩添？我仲同佢哋讲，我话嗱，因为有啲朋友一早讲，其实我好想睇流星啊 ，Eddie、我咁大个人都未睇过流星啊，我切有咩艰难啫？何难之有啫？我话流星其实是一个晴朗无云嘅吓，璀璨嘅夜空啊，你其实出去10-20分钟。差唔多一定有機會睇到嘅，一晚入面可能睇好多粒添咁啊。點知咧？嗱，唔係仲有咁，我就講啦。不過我話嗱，有一樣嘢你哋千祈唔好有美麗嘅幻想。你以為咧喺流星消逝之前你許願，咁你就一定會實現啊咁樣，因為你係許唔到願嘅，許唔切嘅。因為以我睇咗幾十年星嘅經驗，就根本冇可能。因為通常咧，你亦都唔能夠話俾人聽噶。講真，因為如果只要嗰個人唔係望緊嗰個區域咧，譬如大家望上嘅星空啊，我望呢邊，你望嗰邊啦。我一見到流星啊，你一擰轉頭咧， 就已經冇咗啦， 已經冇咗噶啦。我話俾你聽嚇、啊，所以咁我就已經一早話咗 嗰個火嗰、那個火 咁啊，點知原來我一講啊，就俾人推翻咗啦。我咪有個朋友話咯 ，Eddie 唔係、哦，我頭先真係許到願、哦，梗係啦，嗰粒火流星啊，我諗起碼有最少係兩三秒。 哦， 嗱兩三秒係好耐嘅，因為我頭先講咧。 平時睇嗰啲流星咧，其實係零點幾秒嘅啫，真係半秒都冇嘅，就已經冇咗。即係你話滴答咁啊嘛，佢通常係滴就冇咗噶啦。嗰啲流星，嗰啲算係普通嘅流星啊。但係呢個咧真係滴答滴答滴答，我諗可能有接近三秒。 係。 咪三秒，那個朋友咪好咩啦，好招積啊 ！Eddie， 我頭先真係許到喎、啊，咁我話不過咧，我係咩啫？我係祝我哋啲團人咧就係、是個個都好平安幸福咁啫。咁我話哇，你真係好嘢，真係慘啊！我一講就已經開口夾著你就錯咗啦，就俾佢推翻咗。咁但係個個都好開心啦，係嘛、 啊？ 即係其實佢哋唔知道佢哋有幾幸運。 其實嗰粒火流星咧，常唔常見嘅咧？即係話其實喺香港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 其實冇關係嘅，同你喺邊個位置冇關係 嘅， 冇關係嘅。即係你喺紐西蘭同喺香港睇到嘅機會係均等嘅。咁、只不過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你喺香港，你根本就係俾高樓大廈就遮擋咗、 嗯。 其實嗱。嗰粒就已經係啦，嗱一來就係城市燈光啦，同埋個天係灰灰蒙蒙啦，啊又香港成日多雲啊，更加唔使講啦，夜晚都多雲噶嘛，咁所以你又要晴朗無雲，你又要空氣又要清新，咁但係仲有咧就係話你個視野係冇遮擋，嗱、其實嗰粒火流星咧就係啦，其實佢都幾近地平線嘅，嚇、即係我哋遠處睇到有少少山啦，係即係嗰個農莊望到好遠有少少山坡咁樣啦，咁其實佢係近地平線嘅，即係如果你話。唔好話係即係喺香港啊，就算喺紐西蘭嘅城市咧，嗰粒都睇唔到。即係你喺 Auckland 啊，喺 Christchurch 啊，其實你都睇唔到噶啦。咁啱喺個 farm 度， 哇！ 嚇、又幾好彩啊！ 真係好 啊！咁所以即係後嚟我哋都睇到啲其他嘅流星啦，係嘛？但係反而佢哋就唔係好睇到，有一兩個睇到流星，但係嗰粒火流星咧就差唔多所有人都睇到。 哇！ 呢、這個精彩啦！好啦，咁但係跟住咧。就要講個 UFO 啦， 仲唔係 UFO 嚟？ 嗰、那個唔係 UFO， 嗰、那個火流星啫嘛。 嗯， 就係真係我喺度教佢睇星嘅時期，睇得下咧，佢哋竟然有一個人話：，喂 ，Eddie， 嗰粒星喐嘅喎咁。嗱、咁呢個咧，其實我睇咗幾十年星啦，其實呢、這個唔係話完全陌生嘅對咁嘅情況。咁我第一個反應就係話，你眼花啫，可能係一個幻覺，因為有時睇得耐咧，個人咧。望住個星空咧，黑掹掹咁一點點光咧，咁、你唔多唔少咧，你就會有時有啲幻覺，覺得有粒星喐啊。其實咧，你定神啲睇咧，其實係冇喐嘅。咁、我就叫你睇定啲啦，咁樣樣。咁但係，咦唔係喎？我再睇定啲，即係我好有經驗噶嘛。佢真係喐嘅喎，咁好易啦，梗係同隔離啲星比啫嘛，係嘛？咁佢個位置 係一粒星， 一粒星咁樣 咁樣嘅光度， 就係、是、一粒星咁嘅光度。係係啊， 但係就喐嘅， 喐嘅，佢真係橫過嗰個星。星野啦，我哋叫做一個 star field 啊。 嗯。 咁我第一個反應就係話，我話哦，人造衛星。 嗯。 其實我好有經驗啊，人造衛星我都睇過唔少次。嗱，人造衛星咧，其實嗰陣時已經全個天啊黑曬，滿天星斗咯。咁啊，點解會睇到人造衛星咧？其實個道理又好簡單嘅啫。大家知道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 嗯。 其實日落嘅時期咧，你喺海平面睇到日落咧，其實喺個塔頂咧，個日頭係。未落嘅喎，係嘛？你都睇到㗎。譬如你就算香港去郊外旅行都好啦，你明明你喺度下面行山，已經日落咗㗎啦。但你見到個山頂， 仲係光， 仲係曬緊嘅，係咪啊？有陽光嘅，咁好明顯即係喺山頂嘅人嚟講，個太陽 仲未落， 係未落㗎啦。咁呢個係小學生都知嘅道理啦，係因為地球係圓㗎嘛。即係如果地球係平嘅咧，就唔會有呢個現象嘅。但係因為地球係圓咧，就係所以所謂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咁你越高咧，其實個太陽就越遲落山嘅，即係佢個太陽照射就會更遲、好啦，咁你諗下啦，而家佢係高到人造衛星咁高喎、即係你而家唔係講珠穆朗瑪峰喎，珠穆朗瑪峰仲要高好多倍位太空喎。咁、所以即係話咧，喺我哋嘅地面度，明明已經日落啦，日落咗成個鐘頭噶啦，或者個幾鐘啦，但係對於嗰個高度嘅人造衛星咧，原來佢仲係受到太陽照射嘅。咁所以咧，有時我哋喺夜空漆黑嘅夜空入面，突然間見到粒星，喐、咧、一路咁樣喐咧，其實九成九就係人造衛星啦，嚇、咁但係咧，我亦都見過唔止一次咧，就係點咧？佢行下突然間噥一聲就消失㗎啦。咁、你知點解？ 點解？ 佢因為入咗地球嘅影啊嘛。 哦， 係嘛？因為其實佢雖然話係高啫，但係佢始終嚟講，佢行下嘅時期 都入 個地球嘅影嗱，即係太陽，譬如喺呢邊射埋嚟咧，咁地球有個長長嘅影拖喺度噶嘛，太空啊，係嘛？即係太陽，即係擋咗太陽嘅光噶嘛。咁呢個人造衛星，佢雖然因為係好高啊，嗰個軌道，咁所以咧佢即使我哋日落咗，佢都仲係受到太陽嘅照射。但係當佢行下行下，到最後佢都入咗地球嘅影。咁於是你咪無端端，哇！嗰粒星。喺个天度喐嘅， 喐喐喐喐行行行，差唔多行過咗半個天，突然間噗一聲消失咗，好神秘。其實就毫無神秘，呢個就係人造衛星一般就咁樣，因為佢入咗個影啊嘛。咁於是咧，咁我就話啊，呢個人造衛星咁啊，等等等等啦。咁但係第一咧，佢就真係行咗好耐都唔。都唔消失。 嗰陣時忙咗幾耐啊？有冇？ 好，都有成分鐘有多 嘅。成分鐘。 咁咧，仲有喎。 係。 嗱，呢個我就唔敢肯定啦，因為佢哋咧個個咧就係、是、實牙實齒，就話：喂 ，Eddie 唔應該係人造衛星，我睇下佢，佢咧唔係直線嚟嘅、哦，佢左搖右擺嘅、哦，時快時慢嘅、哦，咁啊。 係啊。 咁我話唔係啊嘛，冇可能啊，係嘛咁。咁但係我咧唔知點解咧，我睇我又唔好覺。即係我咧就有少少將信將疑，我又覺得有少少係，但我又驚係心理作用啊，阿 Jeffy。咁我會唔知道受佢哋影響心理作用咯，但我就唔係好明顯睇到佢哋所講嘅，即係左搖右擺，甚至好似狗牙形啊，又時快時慢咁樣。咁但係佢哋就有好多人都話 係咁樣嘅， 係啦，實牙實齒話係。咁佢話冇可能係人造衛星人，咁我話係，如果人造衛星係唔應該咁樣樣嘅喎。咁而且咧，佢係行到好好後期，佢心尾先至消失。咁樣咧就係、是、一個原案啦。 點樣消失咧？佢係又 唔係到最後，其實都係咩？佢又慢慢越嚟越暗，就睇唔到啦。 但即係佢都係逐步暗。 係啊，我又好似係又唔係好敢肯定啊，因為其實佢嗰陣時已經好近個屋頂， 係 即係嗰個我哋住緊屋屋頂，就已經個視野受阻啦。咁但係後屘就睇唔到啦。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係話唔係一次喎、，farm stay 我睇咗一次。我哋后嚟去到另一个地方，已经离开咗皇后镇噶啦。皇后镇，我唔记得去咗嗰个叫咩镇啊，好似叫 Tapaku Lake 啊，叫 Tapaku Lake 嗰度又系一个度假胜地嚟嘅。我哋系住嗰啲 motel， 但系嗰个 motel 啦，好正嘅。佢楼下一间屋，后楼下有几间房，我哋都住咗几间屋嘅。但系我嗰间屋咧就特别靓啊，即系我同我家姐姐夫啊，同埋另外一个朋友咁样啦。楼下就呢三间房定乜嘢，楼上就系客厅。同埋個 open kitchen，但係咧佢呢個樓上嗰個度咧，行出去一個好大嘅陽台，有台有凳嘅，咁啊好舒服。夜晚咧就喺嗰度就睇星都得嘅，喺個陽台睇星。嚇、啊，又俾佢哋睇到一次。 啊， 呢、這個唔係啦，好似唔係呢個，喺另一個另一個都係有個陽台嘅，可能唔係呢間。但係總之咧，有一道 motel 又係有個大陽台嘅，我又係教佢哋睇星，但係佢哋又睇到，咁我都睇到，咁又係，咦？咁啱有人做衛星， 咁呢個會唔會係時快時慢，慢慢就左搖右擺咧？ 我今次佢哋又冇咁明確睇到，係嘛？咁但係咧就都係持續咗好耐啊！真係持咗好耐，即係我都覺得奇怪。我平時睇嗰啲人造衛星咧，都即係行到一半就消失，但係呢個咧行到好遠好遠，但係其實心尾都差唔多係視線受阻先睇唔到，先睇唔到，先睇唔到。咁所以咧我就話。即係講真，其實人造衛星咧就唔係罕見嘅。即係如果你個地方係個天係好夠黑啊，冇遮擋咧，其實我都時不時，而且你知環繞地球嗰啲人造衛星嘅數目越嚟越多啊嘛。而家你喺引力邊緣嗰陣時一開場係嘛，咁幾多太空垃圾係嘛？咁所以其實你話睇到人造衛星就唔出奇。咁但係咧就嗱，我哋兩次都睇到啦，咁呢個都唔出奇啦，即係紐西蘭啊，天氣好啦。咁但係如果好似佢咁講。哇！又話甚至好似有少少好似狗牙形啊，又時快時慢啊，咁就真係離奇啦。咁我就只能夠話嚇、啊、紐西蘭上空有咩秘密咧嚇、啊？ 哇！連財哥都估都 咁，你知啊？UFO 咧就唔係代表外星人駕駛嘅飛碟、，UFO 咧全名係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，就即係不明飛行物體咁解啫，係嘛？咁啊睇到，咁但另外一個咧。就都要講講就係因為睇銀河啦，因為佢哋好多人都未睇過銀河，咁我哋就睇到銀河，咁佢哋又好開心。咁仲有大小麥哲倫雲咧，亦都咧，其實小麥哲倫雲就好難睇，但係大麥哲倫雲咧就好多人都睇到。咁佢哋亦都係即係個個都未睇過㗎啦、啊、其實香港係完全睇唔到嘅。咁呢個亦都一個紐西蘭之旅一個非常之好嘅收穫啦，就係、是、觀星啦。 哇！ 咁 啊都差唔多啦嚇，咁 啊就應該咧喺。羊年来临之前，今日系最后一次啦，吓咁所以咧吓、就下一次咧就系、是、啊，首先同喺度大家拜个年先啦， 好啊， 拜个早年啦， 好 啊，然后咧就羊年大吉，啊呢、這个事事顺遂，系嘛、 好， 好，咁啊今晚到此为止啦，再见， 拜拜。